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立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咱们棚里特别热闹，请来了 U-Radio 最有型的两个彪形汉子。 对， 当然来的不是为了打架，咱也不用做什么女司机是吧？但是呢，昨天我发现在办公室咱一聊这个话题，倒是每个人都很有代入感，一说就能说一下午。每个人都碰到这种是吧，好像都觉得特别生气。当然打人，事先声明确实不对，什么情况下你打人，你再怎么有理你都没理了。但是呢，你面对这样的女司机，好像飞哥就特别有话想说，有点看不惯，也是遭遇过这个女司机给那个麻烦是吧？ 对， 飞哥说说先。 其实我那天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第一个感觉，我说这男的是太不地道了。 啊 啊！就这哪有这打人，哪有这么往死里打？ 怎么跟昨天说的那么 不 一样？ 可是呢，当我在看他把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那个再播出来之后，再一看，哎呦，我就觉得这女的这说句不好听，真的欠揍，你知道？ 活该是吧？ 也不能说活该，反正我觉得是应该给点教训。这是我的想法。 哎，子宇呢？ 我觉得打人都很恐怖，打得太凶了吧？ 对，你 看，多大人不对，但是哪个女的开车真的有点问题。 你们看了那视频吗？完整的两段？ 两段全看了。我是先看的第一，就是那个打人的那一段。 嗯， 啊，后来我真的觉得，就他这如果他这种开车的话，要是让我是那个男司机的话，我肯定我不会打他，但是我起码我也得。就是 怎么弄呢？你说 就是 没办法， 摇开车窗得怎么也得跟他 说他两句， 对啊，跟他骂两句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气是真是 骂了，好像没管用，所以最后才逼 他好像只是在他自己的， 他好像他一直没骂， 车里面骂骂咧咧， 对，他是在车里面骂， 好像那个女司机就一直在外边挑衅似的。 那我只能说，你们根本就不是常开车的人， 是吧？我 没有，我常开车， 我不开车，我也不会开车，我也很少坐车。 我以前在北京。 对，他先说， 常开车嘛，然后这种事儿其实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像那个女司机做的那么过分的， 也是 对，起码你跟他说一声，他可能不高兴，起码还会是哎，对不起，不好意思，然后你赶上去，你跟他理论，他最多是个不好意思，他摔摔脸走的也有，但是不会就是可能憋完了你，他自己知道自己心里有错，然后一会儿就走了，哪有这样，明明自己犯了错，然后还得理不还这个知错还继续犯错，对，屡教不改， 对， 主要是。他俩就是一直在那斗车，就那个男司机，你一开始可能是有理，但你后来你又别人家是吧？ 对， 那个女的她也气不过。 其实说句心里话，他们两个都有错。 嗯， 那第一个他别他的时候呢，如果他要不反过来别他，这件事就没有了。 嗯， 对吧？ 对， 就最多也就是说，哎呀，这人怎么开车怎么这样？那就完了，就完了，你知道吗？啊，所以那他又别他，那完了这就变成这越弄就越，我感觉。 我觉得这问题就是因为他车上面还有小孩子，他就觉得小孩子受尽了，就觉得忍不住气。如果他只有他一个人，可能他想多一点就不会这样子。 但我觉得越有小孩越应该注意安全。 对啊，这是我们的想法。 对，就应该教育小孩说，你看这个阿姨开车是这样的，你以后千万不能学她。 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成都的司机也很牛。昨天咱们群里面三零外新闻的有一个微信群嘛，他们就聊好几天，就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就发现群里面都快打起来了。就有的就特别看不惯嘛，看不惯在哪儿？说哎，男人怎么能打女人？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你就是司机你自己文不文明的问题，规不规范的问题。你可能首先是你这个事儿，对啊，你首先是这个事儿，你先不是说这个人。 对。 然后呢，有人就说该打活该，那也有人就说这个男司机揍得太狠，但也有人说成都人这开车也惯了。就你说首先在香港，我就听过他们在内地开车的人就来到香港说，我们这游牧民族在大陆开车游牧民族，一回到香港来就收敛多了。但是内地的各个城市也不一样，在北京他们就说你毕竟首都，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人的这个素质啊或者规范他要好一点是吧？你也摇头了。他就是成都这个 是有限的 是吧， 但是好是好一 点 就最多就是你别他一下他就走了。 所以咱们群里有一个小伙伴说的那故事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有一次去成都打车，就是 公交车那个出租车司机碰了一个私家车的司机，就是反正两个人也是互相看对方不爽，就开车不规矩，好吧？结果呢，私家车司机先冲着那个公交车司机竖了个中指，结果那个出租车司机他还开着车呢，而且还拐弯干嘛的，本来那乘客觉得就走了得了呗，他就在那个节骨眼他都要找机会把车窗摇下来再给你竖回来，他说那是成都人真是够霸气的。但是你想，就是大家心里边都是有股气，可能就你就不能在那个情况之下稍微压一点嘛，好像都很快，在各个都是火药桶，所以我昨天学了个词儿，路怒症。 是这样的啊，路怒症为什么有路怒症？就是你看你这一个女司机你压下来了，但是这个人不是只有一个，然后你可能开着哎，我好，凡素你开车没事， 也有歧视女司机的那个， 对，把你让过去了，然后一会儿可能飞哥又憋了我一下，好，我脾气好，然后我又给你忍下去了，结果子宇又来憋了我一下，不行，火了，然后凭什么所有人都欺负我，是不是？ 哎，怎么你就没打过人呢？你被别人憋那么多下？ 我反正是 他是给人打的 修养， 对，我修养好，我干的最好的最我干过几件事吧，当然现在听起来挺可笑，就是北京有一个在二环边上有一条路。它是大家都要排队过那红绿灯，特别久，就一条车道，旁边是自行车道，但是老有车吧，他就是不想排那个队，然后他就从旁边这自行车道插过来，插到最前面红绿灯那儿，然后灯一绿了，他就赶紧往里插。我干的最牛逼的事就是我把这个车骑在这个实线，好，我违章，我压实线，我堵着后面一排车，你要么给我老老实实排左边那条队，要么你想插的那对不起，我不让你再怎么摁喇叭我就不让，顶多交警来找我说我后边车插队，然后我这个车轮子往旁边拐了一下。第二件事就是有一次也是红绿灯一闪，然后那个左边那条道他是开错道了，他那个想要插回来，但问题他插回来他不打灯，你知道吗？这边绿灯一亮，我车就在这儿呢，他马上就往里插，就跟这个女司机变道的时候一样，就是如果我不紧急踩刹车马上就撞了。然后结果呢，他这个结果呢，我一看这种情况，我就往旁边右边打了一把，然后我又从前面绕回来挡在他前面了，我就是不让你过，谁让你不打灯呢？然后我又不违章， 他这也够幼稚的。 对啊， 就是 不是不是，他这也是斗气嘛。 啊，对 对，这个斗气的人太多了。 哎，你们在香港开车会这么斗气吗？子宇在香港开过，日本韩国加拿大都开过，是吧？ 对， 你说说 都开过。那香港其实我觉得开车的人就是人啊，本来的人是很好的人，一个人是什么人，是很礼貌的人，一开车的时候他变成司机的时候，他整个性格都会改变。 说的是飞哥吧？ 我也是，我平常很好的一个人。 是，其实我还好，我开车我觉得自己还蛮礼貌的，我觉得。 我也蛮礼貌的，我说实话，不行，我给方来把刚才那个事儿说完，就是什么？ 你那个 是但凡是他打灯，我绝对给他让。就是就凡这种不打灯， 你只要做一下动作让我心里舒服一次，我就给你让。 最讨厌的人就是什么不排队的。就人家那个在红绿灯那点，就你堵，尤其是堵车的时候，人家就排队已经排了这十 很久了。 对呀，啊，他就一下就从那路边上蹭一下就窜出来，就这种人嘛是特别可恨，你知道吗？这种人我也 真的特别可恨。 那时候你就特别恨不得有人下来把他暴打一顿，是吧？ 啊， 其实人都想揍人，但是吧，咱上过学教受过教育的人又不会干那事儿。 对，本来就堵车，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本来就堵车，那红绿灯你已经堵了可能20分钟了，哎，前面不断有车插。进来，你可能如果你不插队的话，你可能得等好几个灯才能过。如果你插队马上就走，谁看了心里都不舒服，对不对？但是老有那种不自觉的人。 哎，但是你们上驾校培训的时候，插队这个算违规吗？要扣分吗？ 肯定算的。 但怎么大家都不怕扣分，还怎么查呢？ 那因为大家都查，也没有人查。 对啊， 就是说实话， 还是执法不严。 对， 我觉得是考车的时候，那个车牌那个考车的师傅怎么判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香港是比较严的。香港是不能，你一定要往左看，往右看，十几次才可以打啊，才可以这个转向。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不行的话，就把你那个 fail 就不能考。 就说你在驾校培训的时候，他就特别严格， 对， 就是你非得按照规矩来。 就是哪怕就是你讲装模作样的，你往 左看， 对， 真的 也得往右看，你他必须得看， 肯定要。 你要不看的话，他就给你就是那个考试的时候有一张黄纸，他开始给你打 考场。 你在哪上的驾校，春雨？ 我在山东。 这怎么样？ 但是我们 会教这个吗？ 其实流程上也是要看的，比如说你前后左右有没有车。但是你现实生活中，你就会发现，你考完驾照以后，很少有人是严格按照交规来执行的，在你开车的情况下。 因为他罚的不重，是吧？你看这次这个女司机， 各个人全都在那偷，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偷的，就是。会就是犯点法，哎，没人看见，哎，他觉得他自己很开心， 嗯嗯， 他是那种心态的，我 像这个 不会很开心， 对，这女司机她打了灯，她是没错的，但问题是她没有看后边的车，她就直接开了，那哪有你打了灯，你后面的车一定要给你让？她说的交规是说在不影响这个后车行驶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个道变过来，但问题是后边人车马上就开过来了，你就直接往旁边打，那我觉得是谁都会发脾气，让我的话，我可能就直接撞上去。 那你把自己命都搭上去了？ 不会不会，那你可以控制的嘛。你撞上去之后，那直接报警了。他那个违反交规，因为我还干过一个事儿，就我特别窝火，你知道有多窝火吗？就是因为有一次红绿灯那个变灯，我车其实是在绿灯的时候开过来左转，但是左转的那个道堵车，结果呢这边变绿灯了，有个车他刹车没踩死，溜车撞到我车上了。然后这按道理说完全我没有错，我完全是按照交规在走的。结果交警来了就说，因为你是这个，他撞的是你的左前还是右前，然后就是你违规，因为你车没拐过来，你挡了人家道。我说前面堵车，我车停在这儿，我是绿灯停在这儿的。 所以我就特别同情在中国开车的人，好像你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吧？ 对啊，不是你守法也没用啊。就像我那个在我2000年就是在北京嘛，我开车完了之后，结果呢我这是前面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黄线方格，前面前路无阻你才可以驶过这黄线方格嘛，我就在那我看见前面堵了，完我就在这黄线方格这边，结果呢弄得我差不多半个小时没过去，就一个单位。为什么？因为就十字路口嘛，他另外的两边那车呢噼里啪啦啪全插到我前面了，完了弄得我以后呢我就变成我也有份儿，我就钻。 对， 你本来想做好人来， 对，想做好人想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不行，他逼着你。 我昨天也给一交警朋友打电话，我说这事儿你们自己怎么看？我说你们怎么不执法吗？像这个应该怎么管？他说当然能够执法，问题是你不能期待每个角落都有交警。他说他是杭州的交警，他杭州路面上也就七八百个交警，我不可能还不包括休息换班的。他说你想这么大一城市，我可能就几百个人，我根本就忙不过来。而且我说那你就让车子都装个那个什么行车记录仪是吧，他那也不是人人都会装，所以呢你得想，一方面他执法可能现在他也是有漏洞的，至少你不能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期待有纠纷的时候立马给你蹦出一警察来，现在中国还做不到。二一个汽车他也不是都配备这种设备，就你真的受委屈了，你像春雨那种你有东西拍下来你有证据那也还好，但有的你既没人证你也没物证，所以呢你就搞得特别窝火。而且中国人还有一脾气吧，就是特别着急，就不光是在马路上，咱们生活里面碰到很多事儿，你想到还要走什么法律程序，我的天哪，你那个时间成本太高了，是吧？你太费劲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你说不定还各个部门在那推诿，我就拳头解气，我只要当时我那气一出我就完事儿了。但现在吧，你似乎这个手机啊什么新媒体啊微博啊又那么发达，你这么一揍人，你首先道义上你自己就过不去，你人家是违规你就直接犯法了。所以呢就是你看着两边都挺可怜的，你一方面觉得那女司机我就那个我最后也没酿成事故就被人揍成那样，但那男司机吧就代表千千万万的在马路上受过气的，你最后在很多评论也一开始一边倒骂他，你也觉得挺可怜，就是你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弄。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没办法，去学就国外怎么弄。 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你刚才说的执法可能不严，包括法律上有很多执行起来是有细节上的困难的，更多的情况下法律制定出来是希望我们自己去遵守的，但是就有人他不但不遵守， 对，但他制定法律毕竟考虑到有人不遵守，你要怎么样去， 不但不遵守，在没有法律监督严管的情况下他反而以违法为热，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你看我那个故事其实是有下文的，就是我憋了他一次 在第一个灯我别了他，第二个灯他还不变道，他还是想直接插过来，然后我又别了他一次，结果你知道我们俩就是绕着整个二环跑了大半圈，他一直跟着我想要跟我理论，你知道吗，在我旁边一直看跟我说，我想我做的一点错都没有，我除了别他，其实我一直是那个 忍让的是吧， 守法的，然后遵规的，他跟我吵我也没跟他吵，真的他就一直追在我车后边，我就没敢停车，我就一直绕着二环走。按道理说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心里是守法的，那你知道你做的不对，然后可能我变了你，我做了小错误，但是起码我是在这个正规的交通法规的情况之下的，你就不应该找我理论了，你自己做错了嘛，对吧，我反正是如果我做错了，别人后来滴我，我肯定是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然后那个比如说 你先别惹我，你一惹我我不惹事儿，但你犯我我也不怕事儿。 我觉得在马路上呢，就比如你让一下的话吧，就马上你就感觉这个司机就各个人全都很有文化的，那大家就互相的谢谢什么。 昨天晚上我坐子宇那车是吧， 是 我就感受到香港那司机真的是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香港，因就因为人家素质高，就是说他只要一方他先妥协先退让一下，整个事儿就完美了。 对对 对 对, 对， 昨天我们本来是一车道要变道是吧，子宇还担心的说完了我开这道应该开错了，但是呢后面就子宇那车后面那车就特别好，知道我们想要拐到那边，然后他就等着，他就不抢，然后就让我们拐过去，子宇也很好，立刻开窗一挥 手 谢谢你， 挥挥挥 你看 对对对对对 多舒服是吧， 啊， 人人都舒服， 对啊， 所以就很简单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我其他地方不知道，我如果你要在北京的话，你这么打灯的话嘛，那就等着吧， 真的是等着， 一打灯 很久的， 原本他们你前面的车还一段距离， 啊， 原来打灯他就故意断了前面的车， 再快点赶紧过去，你知道吗？ 其实香港也是，香港也是，没有说哪边那开车的人啊，我说司机一开车就另外一个人了，然后我在香港不比内地更好很多，就好一点点，可能是 好一点， 我觉得好一点都没有，可能有时候看远。人呢？我觉得是 看人的性格。 但你今天，你看，我今天咱们说这个 题目的时候，看人 的心情，我今天坐班车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特意留意这个 香港 路上的 司机是吧， 交通，对 啊， 我就看见有一个那个货车司机，就是那开着那个小货车，完了之后那身上纹着身，哎，但是呢，你就看他那胳膊伸出来之后呢。他就 一直冲人挥手 啊，一直冲人挥手，就是我要变道 啊， 你知道，哎，完了之后后边一有人就让他的时候呢，哎， 谢谢 他，哎，对，要谢谢， 对，真的， 哎，你 要 就 我看凤凰那班车司机也是，就我有的时候觉得，哎，他是不是都跟路上那司机认识？我说他怎么老跟你打招呼？ 哎，但是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因为我之前在英国待过，就特别明显，英国人他们非常礼貌，就是比如说，我学了一个手势，就在车上你伸一根手指是什么意思？就是对对面的司机表示感谢。 哦， 对， 千万别竖成中指了。 对他们经常就是看，因为你两个手握着方向盘嘛，然后你就把左手的那个食指伸出来，然后比如说他给你让车了。你就表示感谢一下，我经常在英国的街上能看到，就是司机互相， 但是你在中国一竖手指，人家不知道什么意思，说明误会你是吧？所以你看，我就觉得应该什么吧？你在中国大马路上，你到处贴一个忍字，车里边你都贴一忍字，他可能也时时刻刻提醒你。有的人他就是跟子宇说的，一开车他就换了个人， 对， 是吧？路怒症，这真是中国这个马路上的流行病。那我昨天呢是跟一个在加拿大的听众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就讲到加拿大的那个驾校里面，他就怎么让人心平气和，他说的很多的这个经验值得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啊，他叫做董淼然，他在渥太华生活了5年，有很多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观察，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什么可以马上学到的经验。 驾校的老师会不停地反复地告诉你，你一定要慢一定要慢，然后你开车是要在一个特别中性的这个情况下，就好像你每次开车之前你都要做一个瑜伽， 这样真的建议你们做瑜伽吗？ 对，做一个瑜伽，做一个冥想。他说，如果你今天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很不顺心的事情，或者说是跟你的妻子吵架了，跟你男朋友、女朋友吵架了，那么你这个时候一定不可以开车。你这个时候开车的话，你一定会把你心里面的愤怒，然后发泄在路上，然后就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不幸，然后也会给你自己带来不幸。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一定是不可以开车的。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外面去走一走。如果你在办公室受气了，那么你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坐公交车回家，或者直接走回家，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他说，高兴的时候也不可以开车，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拿到驾照了，如果你通过驾校的话，他会直接开车送你到考点去，你考完了以后他会把你带回来，然后他带回来的时候他不让你开车，因为他觉得如果你考失败了你肯定很难受，然后这个时候 你开车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如果你考成功了，你的大脑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呢，你同样是可能遇到危险的，因为你就不专心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会在介绍不一样的路况和情况之下，比如说他说如果你打滑了，或者是介绍不一样的路况的反应，他都会告诉你。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冷静，然后第二点才是比如说你要放慢刹车啊什么这样的基本的一些流程。但是他每一条情况，他的第一个要点都是你要保持冷静，你要保持冷静，你要保持冷静，就这样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告诉你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嗯， 然后他还有就是通过一些录像，他会给你看，比如说前面的人他比如说开得很慢，然后这个时候他后面的人想要超车，但是这个旁边的路况他都不是特别的安全去超车，然后这个时候后面的这辆车他就会很紧跟，很紧跟着你。然后他说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是靠边一点，然后让他超过去。他说如果说一个人他想要超过你，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心态，就是你可以保持在中心，但是你不能够控制别人的心态保持在中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后面的人想要超过去你，或者说是想要加快，加快本来就是不安全的，那么如果他加快，他在你前面加快，他是很难影响到你的，他在一个快速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到前面去，然后你在后面慢慢开就好了。他给你很多个例子，然后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是这个丈夫开车，然后妻子都在旁边，小孩都在后面，然后小孩就一直踢这个爸爸的这个车背，然后就说爸爸什么时候到呀，爸爸什么时候到呀，爸爸怎么还没到呀，怎么还没到呀。然后这个爸爸的车速呢就越开越快，然后眉头就越皱越紧，然后最后就出车祸。他就说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是你身边的人你应该就是适当的提醒他们一下，就是稍微的注意一点点，然后让你能够保持在一个冷静的区间里面。他还说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就是对你身边的你在车里面的每一个乘客，你们都应该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驾车的安全的知识，就让他们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是不可以被打扰的，就是他们不停的抱怨你啊，或者说是催促你，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很难受的情绪，然后最后导致出现一个车祸。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人生活节奏都比较慢，一般基本上很少会出现两个车赛跑呀逼停呀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少，就是在市中心是以前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驾校不停的反复的强调这些事情，然后反复的强调这些规则，然后所以才慢慢的开始有所改善。还有就是以前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应急的公车，比如说是救护车呀，或者说是你后面有些人想要超车，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然后为什么让他们？你就要一定要把他们的情况想到最坏，你一定要想也许他们是赶回去见自己心爱的人的最后一面，特别是公交车，比如说警察呀，然后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想象成也许他们是去解救我心爱的人。他就教你要把这种情况想得特别极端，然后虽然不一定每一个情况都是特别极端的，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自己心里面就会好受很多，然后你就会愿意让他们过去。 嗯，这个办法很好。就是你在加拿大从来没见过有谁这么斗车是吧，甚至大打出手，从来没听说过吧？ 我在这里生活了5年，然后基本上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有一些人他确实开车车速会很快，这个时候一般他们80%都会拿到一个罚单。我有一个朋友，他一次的罚单就拿到了1000加币的罚单，就是因为他超速。1000加币就好像是6000人民币的罚单，就是仅只是因为他超速。然后他的这边的行车就跟中国很不一样的一点是，比如说在中国你过马路你都要左看右看不停的看对吧，然后你一定要不停的等着这个车过去，然后或者说是车的前面他有行人的时候，这个车可能都会不停的按喇叭，然后不停的催促你。但是在这边你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你要等着那个车先过去，但是那个车不，他就一直在那里等着，然后给你招手示意让你过去。有些时候哪怕就是正在走得到 路中央，然后已经红灯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很着急，你要跑过去，但是这个时候那个车一点都不着急，他就静静的等在那里，微笑的看着你，然后就说你就过去吧，没关系，你慢慢的走过去也没事儿。然后这个也是他们这里的交通法，就是说如果行人已经走在路中间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灯变了，你的第一的任务就是让行人先过去， 嗯， 然后这边就是转弯，你是到中间去等着，然后让别的车全部都转完了你才转，有些时候你要等很久，但是这边的人都一直等着，哪怕自己要等很久他也一直耐心的等着。 好，这个我看两位大哥频频那个有反应哈、啊，听他说的那段话，就是他教也教得好是吧？ 对， 他可能也不是很机械，他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就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很极端，你看这是从感情那个角度出发，而不是很机械的叫你应该怎么看灯啊，怎么样？ 教是这样教，真是 做的时候完全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吗？最不难进的时候就是人家叫我难进的时候， 哦，是吧？ 我妈在我开车的时候，我妈在我旁边。我就特别讨厌我妈不会开车，我妈不会开车，我妈开车蛮好的， 嗯， 但是她就嫌我开车不好，但是其实我开车我觉得自问我还可以这样子， 对，大家都这样，我们因为我家一家三个人都会开车，每次就是只要有除了我爸，因为我妈老司机，她19岁可能就有驾照了，对，然后我和我妈只要开车，我开车的时候我妈在旁边说我爸也在旁边说我妈开车的时候我们俩在旁边说她，然后经常因为这个事儿吵架。 哇，我哪敢说我妈开车是最伟大的，我不能说我妈怎么的。 哎，所以以后驾校什么的，该把你日常就是经常接的那个乘客也接过去培训是吧？就所有人你只要凡是坐在车里面，你就尽量少开口，少说话，所有人都得保持冷静。 对，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开车，让其他人在车上 睡觉 、嗯。 对， 但是我又被教育你别睡觉，万一遇上什么 不测，绑好安全带睡觉， 你的反应太慢。所以吧，我就觉得关键还是说，你看他人家讲的说，在加拿大人人好像都很耐心，你不容易这么发怒。这一个可能跟他本身这规范建立的比较完善有关。你万一触犯交规，人家罚的特别重，你就不敢。你像中国那个这次，他就罚你100块钱、200块钱， 嗯， 然后再扣个3分。原来我昨天才知道，你即使扣分，其实威慑力也没那么大。他们说，其实那个分你是可以去别人那买的。 对， 是吧？ 对， 他是按本儿，他又不是按车。 对，他后来改了一个规矩，就是一个本儿最多只能有给几个车罚， 啊， 然后一个车最多只能有几个本儿罚，这样就限制了一下。 啊啊啊， 对，但是这个， 但他还是有漏洞嘛？ 对， 他罚3分，对他们来说应该这个威慑力还不是特别大。 而且你看刚才他教育就是说，大家要想象那个车可能有急事，在中国真的救护车。想着那个警 报，你都不给你让， 对，都没有人报。 昨天看那电视，那个中央台的那个，他就是嘛，就是那个救护车前面那个车就挡着前面，他那边一边想着吧，完了人家旁边那车上，他就在前面，啊，赶紧。 嗯， 如果我开车遇到这样情况，我蛮焦急的。就是如果是我有时候是不小心顶住那个救护车，我是蛮焦急的。说惨了，我怎么可以让开，让他过呢？ 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人下来，你就来 指挥一下。但是前面还是有人 就 顶住我啊，因为我就不想啊，就是我是会想办法，我心会很焦急，就是我怎么可以让他过。 对，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就是那个车只要一响，你隔老远就听到，你发现那个可能 立马劈开一条道，是 不是， 嗯， 就是那个车隔的真的还老远的，他只要听到声， 嗯， 所有的车都很自觉的停在路边， 嗯， 然后这个等着车过来之后再回到中间主路上再走。 对，这真是人的，嗯，他素质，他可能你说跟文化有关系吗？ 对， 没关系。 而且 人的，我觉得是人的， 我觉得理念也是一样的，因为不一样，因为在英国的时候，就是我听说过这么一个理论，他们是所有的车都要让人的，为什么？ 嗯， 他们假设。所有的行人都是不懂交规的，即使他们乱穿马路， 对， 你撞了， 加拿大也是， 是吧？ 你 他们香港也是设计那个交通标志，他说你就把他想成一个傻子，他就不懂，你就让一个傻子都能读明白，那才设计的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香港也没有加拿大哪边更严重。加拿大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人家从一开始过去的时候，人家已经告诉我，就是人就是踏出那个。路边，你就马上要让他，差不多，就是安全的情况下，我当然是说，不然很快的时候才很 行人绝对是正 守卫的， 对， 是吧？好，这个我为什么说到是这个什么文化的问题？你看他讲了加拿大，他人家本来地广人稀，什么人少， 嗯， 所以可能调停起来也比较的方便。我整个觉得，不管是在哪儿吧，香港也是， 人人都很焦急，而且很容易发怒。就你这个发怒不仅仅是在体现在公路上，就像我自己遇到有些事儿，我都特别气不过，我就觉得，我说你去报警，你去公安，人家这么想一屁事儿，谁给你理呀、啊？我说那就用拳头解决最好。我也有的时候就怒到那种地步，你知道吗？我都后来。我说按理说我也受过高等教育，我也这样。 你是不是那种女汉子？ 没有。 我真的，我说我要是打得过别人我就冲上去了。但是你隔第二天你可能还是很生气，但是你反倒会说我为什么也会有这么冲动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找个心理学家给我看看病。等一会儿呢请安安老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毛病哈。有没有办法就从心理层面上去怎么调节自己吧，不一定是治病，你就是怎么样去调理一下。等一会儿呢我们休息回来之后请到的也是我们经常请教的一位心理学家安安老师。三立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好，飞哥子宇，昨天咱聊了一下午哈、啊、这个事儿，我反正说着说着我觉得有的时候也特别激动，然后我激动着就回想我以前特别冲动的时刻，就别说以前吧，就最近就是遇到一些不太对劲的邻居你都特别气愤。我说的是老家，我上个月不是五一几天在家吗？ 嗯， 你就有的时候特别气愤，你说你没招他惹他，他就是不依不饶的给你干一些就是特别无耻的事儿，那怎么办呢？你又没居委会是吧，你也没有什么物业管理处，你只能靠自己私下里解决。你找任何一个仲裁你都觉得人家可能不管你的事儿，他我们也确实找过，他确实都不管你。那不管你怎么办呢？你去起诉他，你去告他，你也觉得那这个事儿好像成本又太高。 没有，现在香港蛮流行一个事情，就是派杀，派杀他， 对，你 要放生活， 我还得再去弄一个什么什么摄像头，我又得去花钱，然后旁边就有亲戚，我就凭什么？我说你得罪我了呀，我干嘛要费那么大劲？好，有亲戚就说揍一顿，找人揍一顿，就旁边就一直有 这 种 变成私刑了， 是吧？ 对啊。 但是我也想揍人，那你他干那事儿，你又没有直接的证据，你一揍人人家就知道是你揍的，那我不就更死翘翘了吗？我都再有理都没办法。所以我就觉得吧，我有的时候这个脾气也是不好，就是你特别容易冲动。我其实我觉得我平常还挺安静的一个人，但我都这样了。这话不是那个抬高自己的意思啊。反正我就觉得有时候心里也得好好的调试调试。那咱们就请教安安老师哈，如果两位春雨也都有什么类似的心理病，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说出来，好好的听专家的意见。安老师你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成都司机被暴打的那个新闻，而且是个女司机。那讲着讲着又讲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也似乎也很难控制情绪，但又觉得你不控制不行，你发怒了，你揍别人了，对事情的解决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想听听安老师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现代病，这个现代病就是因为慢性的压力太多了，所以这个压力造成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紧张跟发怒，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些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时代的通病。所以很重要是我们怎么样给到自己一个空间，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休息一下。我讲的休息就是比如说网络时代来临，我们永远都开着移动互联网，然后接收很多的资讯，然后人长期的在各式各样的刺激里面以后，你就很容易呈现一种慢性疲劳的状态，而这种慢性疲劳就让人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很容易生气的时候，你就要马上退一步，给自己一个空间静一静，最好把手机都关掉，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你先调整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可以稳定下来以后再去处理事情就会比较好。 就还是只能反复的去默念，可能你心里让另外一个我你怎么样 这个让冷静的这个情绪主导哈，但是我觉得做起来很难，因为原则大家都知道是吧，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控制，但是真正能够控制得下来的这个人我不知道到底多不多，当然我现在我自己是没酿成什么大错，但你看有的人像这次这个男司机他就 hold 不住了。 我想说你要找一个立即可解的这个方法，其实就跟我刚刚说的你觉得是难的，所以刚刚为什么我提到说最好每天你都给自己有一个空间，你已经习惯练习有一个空间的存在了，那你到时候要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退到自己的空间里面，就相对来讲会容易很多，因为你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最好我觉得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把你的手机关掉，把你的电脑关掉，就是让自己在一个静的空间里面，然后调整呼吸，你每天去做这样的练习，然后等到万一事件来的时候你很快就知道你要退回那个你自己有一个空间是你可以退的，然后你就很容易进入那样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每天都不练习的话，然后你说我就立即要到那个状态，人就会很困难。所以还是每天持续给自己一段不接受任何外界讯息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好，两位有没有什么想问安安老师的？这个时候都不承认自己有病了。 不是，其实我那个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跟刚才跟樊素说过，就是我那个后段时间我开车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下去开车的时候，我都坐在那座位上，我就说今天一定要心平气和，心平气和。但是呢，当到真的是遇到情况的时候呢，还是心平气和不了。其实我对这对我来讲，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有问题，但是我又不知道是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就。 我觉得我的问题是一下子的，因为我平常开车是很温和，就我这个人我觉得我开车的那个态度蛮好的，但是突然之间是那个事情是很突发的， 突然的，对 对，那时候就比方说就一直开同一条路，平常都没事，如果是有车转过来还是怎样，我还是会让他，但是有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事情。会偶尔会有一次就觉得他这是怎样，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开心，很气愤，就突然之间会这样子想，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就很突发的，就不知道为什么。 安老师怎么办呢？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空间里面还要练习一件事情，这个空间也要带有一种尊重。对，我们常常在开车的时候，当你握着方向盘，你就控制了你的车子，这时候人自己就会把自己的位置提高一点，你会想要去不只是控制车子，整个路上的情况你也会想要去控制它，所以一旦这个路上面的人事物不符合你的期待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冲动，很容易发怒。那这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有一个空间练习让自己安静，然后并且是带着一种尊重的时候，你就比较可以去容忍各种各样事件的发生，即便这个事情不符合你的期待，这个还是要透过日常的练习来做的。对，每天其实只要花很短时间都可以。 好嘞，谢谢安老师的分析和指点，谢 谢 您，安老师再见。 谢谢。 好，谢谢，拜拜。 意思就是还是要注重日常的修行，是吧？你日常我们老是讲修行，真正修行到什么地步，就是看你遇到这种 对 别人就很容易被惹毛的事儿。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哈，你真还不是说日常修行就能做到的。就比如说我们都是司机，假设我们去英国、加拿大或者日本开车，我们 谁都没脾气了， 对，我们绝对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这波人现在是在一个大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因为这现在这大的环境需要你修行嘛，是吧？ 对 对啊，就是当你什么时候你觉得哎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的时候，那你就是修成正果。 但问题是，当你觉得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的时候，人就丧失了最根本的那种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心， 哎、 对不对？ 你让一步，可能你公平正义都 让是可以让，但让的前提是我希望是大家在遵循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我们互相礼让，而不是因为你不遵循公共秩序，我遵循公共秩序，我就应该让你这个不遵循公共秩序的，这是一个原则根本的颠倒。 这个时候管理者哪去了，是吧？要中间他有一个 特别公平的执法者出来，那问题也解决了。你按章办事儿，你犯规了你就罚钱，你就扣分儿。 对， 没犯规的你就给他奖励，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爱路见不平的人，你就鼓励他们举报，举报我也有奖，以后这个文明他可能慢慢的。 但那时候试过啊，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举报那些违章的车， 啊， 结果呢，那个所有那个他们那个叫立交桥吧。立交桥上面那一堆人拿着照相机在那拍了一张，如果要是检控的话，可以不知道给100还是给200的吧？就整个 是工种，是工种。 每一个立交桥上面全都一排人在那拿着相机在那举着等着。对啊，后来弄好像又取消了又。 嗯， 好吧，这真是无语了。那到底咋办？ 我觉得开车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每去一个地方，他们会影响你。就比如说我在加拿大开车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子，我也会怎样子。然后有时候，那时候我有听过一句很不开心的话，就是比方说我跟一些外国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这样子开车肯定是亚洲人，就我就觉得很不开心。现在比方说就是飞哥常说这个人一定是女人开的。我也觉得不一定，我只有常常说我妈开车蛮好的，不一定女人只开车这样子。因为但是我觉得我久而久之就是在哪边开车的时候又觉得我们要学他们的怎么开车，怎么开。我有在日本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香港，我昨天跟樊叔说，我们说让一让以后，我说谢谢的时候，我伸手出去外面打打，这挥挥手这样子。但是原来日本人是这样子，日本人是我们有个熄火灯，你知道吗？一按下去就两行灯会闪。 熄火灯。 熄火灯，对，你知道吗？那个灯。 知道。 对，日本就是这样子的。他如果是人家让了他。让他先让他就这样子，他都会打这个灯，打几秒钟，然后就代表那个谢谢的感觉，谢谢的意思。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意思跟规矩，我觉得蛮值得学习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有这个路怒症，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在你的车里是一个封闭的小环境，你跟外面的大环境是脱节的。很多时候你是通你的这个小环境里边来做一些感受。但是比如说像子宇说的这种日本，他们拿这个应急灯来表示感谢的话，基本上是把这个大环境和小环境串起来了。 嗯， 这样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这个情绪就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发泄口。但是我们像现在，你说像樊素说。所有的事都要依据法律，其实很多时候法律制定出来是让人遵守的，而不是让你去违反的，也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到应该由执法部门来处理，更多时候是应该我们应该自觉的去遵守法律。 这个双管齐下，讲一句老土的这个解决方法。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你，比如你这法律吧，你还得要是真的认真执行的。 嗯， 因为有的好多东西吧，我就知道，就是那些好多的那些就比如有点关系的人啊，就是找那些什么交警什么给你铲走那个罚单什么的，对吧？这些都有的。 所以我觉得， 所以呢，就是你还是要是，比如你像外国似的，如果你要是真的你要犯了规了之后呢，他是罚的很厉害的。对吧？ 嗯， 你可以，就是比如你还像刚才那个谁说的那个，就可以付6000块钱。 对， 那我们现在这罚100不行，罚100你不怕吗？ 嗯， 那么罚500不怕，罚1000不行，2000。对， 我觉得吧，还应该加一个变形。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吧？拳头最解气，你光罚钱，我看不到他那个他，你就应该写先锋。对，好，这个当然说笑了，不太可能你说加这个玩意儿，但是你还是说，一方面他要修养和个人的这个素质教育你得跟上，那再一个你管理不能缺位。但是你大家发现没，就这次舆论的这个聊的那个方向也特别有意思。那我们等一会儿再来接着讨论这个话题。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这个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今天请到两位，这个飞哥和子宇。子宇呢，他在国外开了很多年车，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个韩国的一个故事，也 特别好玩，再讲一遍。 哦，韩国就是比方说现在每个星期也会有很多唱歌的节目，因为现在 K-pop 是蛮流行嘛，就是很多人爱喜爱韩国的女团啊、天团啊、男团这样子，他们每个星期也会这样子，也会也是很出名、很出名、很有名的女团跟男团，他们有一首道路安全的歌。他们是重新每一个星期也会重新塌陷，然后重新片区片曲，他们会每一星期都唱，让他们记住他们的，他们是唱的蛮可爱，然后这但是是照顾你们马路的安全啊，怎样啊，我觉得也会蛮配合的，他们我觉得 对，就是让这种观念，你主要是用很新颖和活泼的方式，大家爱看的方式，不是说教的方式，就让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你慢慢的从小就这么教育的话，你长大之后，你自然而然就是我知道哦，这个行为是错的，我就可能我就尽量的去少，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就会少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现在咱们内地那个 公益广告， 公益广告也不错的，做好多都做的不错。 我主要看公益广告，好像现在。比较多的就是你游客，中国游客出行的时候，他会给你归纳 什么，还有什么 大声喧哗不对 啊，什么交通安全这些也有， 所以这些都是小的手段，你主要看你重不重视。 那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到所有这些现象，包括插队，包括大声喧哗等等，都是因为公共秩序它有一个缺失，但是造成这个公共秩序缺失的原因，我觉得这个你得深究一下，因为我是看到啊，就是以前新加坡台湾的那个联合网，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是极之国，为什么呢？说中国这个极之国是历史有原因的。他说清代的时候有这个西方的学者来中国，那说中国人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每天过得可慢了，就那个歌唱的那是时间过得慢，一生只能爱一人。但后来为什么开始快了呢？就是在清末的时候，一开始是那个五四运动，然后五四运动的时候说中国离西方差了几百年，要用很短的时间赶回来，那时候全民就是开始变急了一次，第二次是在建国以后大跃进，然后多好快干还是什么？ 多快好省？ 多快好省？ 对，然后就赶紧大快好干是这么个词儿，然后就把所有事情都抢出来，又快了一次，大干快上是叫。然后那个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然后又是这个经济发展又跟西方落了一点，就是这种心态是大家被引导出来的， 就是全国人都在追是吧？ 对，都在追。 所以你从不管是在马路上还是在哪儿，你都是追赶的一个心理，大家就生怕落后。 而且就是这种整个大的体系结构，就让人形成了一种心理，就是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机会抓住，你马上就会被社会抛弃，或者说你在这儿乖乖排队了，然后马上就有车会插你的队，所以你不插那就等着别人插。 但我觉得这个他犯了一个毛病什么吧，咱现在太习惯于不就事论事，就是你明明眼前一个小问题，你非得把它弄得特别大，又说我们体制问题啊，又说我们不民主不自由，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规划和管理的问题，我有时候它不用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你说这些插队，你如果每个人都宣传教育，你再多教育一步，让大家每个人有一个观念，你这么一抢，好，所有人都在抢，所有人在抢，所有人都在那儿耗着排队，那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可能更大。就每个人既然他都这么算计的话，他应该会算计得更加好一点。我觉得不用上升到说现在我们国家到了这个发展阶段呀，就必定会出现这种什么什么不文明的现象。那你出现了，你应该具体想我怎么样用现有的方法你去规范它。当然这次事件他们有人说其实也有一个好的事儿，你虽然说有人被揍了，有人被关监狱了是吧，但是呢你所有人都能对号入座，就想想我自己，我是不是平常我也犯着毛病，那我以后我也会小心。比如说虽然现在人肉他，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会觉得不寒而栗，说不定我以前几十年前犯的错，我说不定哪天这个不好运了就被人翻出来，但是呢他又会形成一种警醒。我是觉得你就每个人都会掂量自己，就所谓的他们诚信都不是说都有记录了吗？就你只要是涉及到公共生活，你都会变得更加的检点。我是觉得就这个你我会觉得他有他的正面的教育意义在里面的，你们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叫公民教育，这我觉得好像就是这好多人嘛，就是还有一点子叫什么呢，叫就是没有公德心， 就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什么吧，所有人都只想着自己，就特别自私。我想的一个例子， 因为你像那些就是守秩序的这有公德心的这些人呢，他们永远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全 吃亏， 全都是给那些就是那些犯法的人呢，就占了便宜了，所以就变成了现在人人都不守法，那就变成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就给可悲的一现象。 就是我发现在香港的那个教育哈，跟大陆的教育可能这也是很小的一个小事例了，就在地铁上，地铁上我听到大陆的妈妈跟孩子说的话和香港的妈妈跟孩子说的话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咱坐地铁不是有中间有柱子嘛，有的小孩他就特别喜欢就靠在后边、靠在后面人家不就没法去抓住那个，你就占了别人的位子嘛，对，手的那个把柄。香港的那个小孩妈妈就说你不要这么靠，你会影响别人，不要影响别人，他是以这个出发点。但是大陆的这个孩子的妈妈他就不是，说你这样硌得你自己不舒服吧，你不要，就是他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出发， 自我， 当然我这只是对，我这只是一个我亲眼看到过的一个事情，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是什么吧，就是咱们的教育里面，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都觉得我都是凡事都是考虑我自己的，我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我才不管别人，别人行方不方便关我什么事儿，但其实是不对的。 对，这是缺失了公共责任和公共道德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我也看过一个社会学家，他以前写了一个文章，就研究说中国为什么缺失这个公共责任。他说就是很大一个程度上，比如说日本为什么公共责任这么好，是因为日本它有地方自治，它有很多公共资源，包括英国很多时候这个地方资源和地方的东西是大家一起来商议来决定这些公共资源怎么分配。但是在中国是所有的资源 就没有公共生活这么一个概念， 对，都集中在政府手里，所以根本就没有公共生活。比如说你在地方村落，以前的时候清代之前很多地方村落它是有家族的家训，有族长，所有这个还是有公共生活的。但到后来很多时候，我尤其到现在年轻人都往城里搬，那地方的这种村落上的文化也消失了，基本上中国所有的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的这块就已经缺失了地方上的这种规范和约束，只能靠大的国家法律来做。那这种集中式的东西你必然就没有办法造成一个对公共道德的约束。 对，其实说的这个面又可以展开的很广了哈，但至少他这次又成了一个镜子，就每个人你都可以通过这个事儿来照照自己。那未尝不能说，虽然是一个很可悲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说不定也是有他的正面的一面。那我是觉得咱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是有一个魔鬼，他设立法律他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魔鬼要按下去。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幼稚的想法，就是说我自己特冲动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不该冲上去打别人。所以为什么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这种电影这么火，你就希望是吧，就是哎，有人可以出头给我们那个什么。我觉得暗藏着他可能就是每个人心里他都有一个有这么一个情感的这个诉求。那当然现在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可能也是想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方法，你可以从规范的层面你可以立马是有一些些的进步。当然了，任何一个法律的进步或者规范的出台，文明的形成，它都绝对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你还是刚才春雨讲的，你公共生活，你必须它有一种约束的机制和讨论的机制。那这个机制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则，这里面其实是暗藏着很多的学问的。就像包括加拿大，虽然那个女孩讲的那些这些场景和她的方法她是很理想化的，但是你会深究起来，她背后她是有些的原则和理念去驱使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为什么不是像我们这儿比较机械化的。所以呢，这又是讲着讲着就觉得是一个可以还蛮宏大的一个话题。 对，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以后还有机会再接着聊聊这个道路和交通的问题，背后它牵涉的面其实还是挺广的。那非常谢谢飞哥和子宇今天做客三 D 化新闻，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拜拜， 拜拜。